动，认为是不可接受和违反国际法。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是横过广东内陆，下午该区气温较昨日低大约四五度，预料那个冷风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并且带来较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几阵雨，天气转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风势较大，星期一二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80点，跌1093点，总成交金额3,202.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09点，跌7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07点，跌3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62.5元，跌29元；美团340元，跌30.4元；港交所473.2元，跌26.8元；阿里巴巴232.4元，跌11元；小米集团25.3元，跌1.5毫半；盈富基金29.2毫二，跌1.1元；快手308.8元，跌30.4元；比亚迪股份197.2元，跌19元。药明生物96.05元，跌8.25毫半；中国平安95.3元，跌2.3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7，英镑10.809，瑞士法郎8.58，澳元6.076，加元6.154，新西兰元5.704，欧元9.424。每百日元对港元7.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34。日经平均指数报28,966点，跌1,202点。港金现价报16,300元，跌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8.2美元，卖出1,76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温思劳街嘅快线有意外。咁较早前咧呢单意外系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咁就系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温思劳街较早前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都排到近佛光街桥底。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英皇道因为有路面急收，而家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滨海街的快线仍然是封闭的，一大车多。而在湾仔的军器厂街，因为爆水管，军器厂街北行去轩尼斯道方向近谢飞道一段的全线是封闭，影响到而家内告士打道的车辆暂时是不能够左转入去军器厂街。佐敦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九龙佐治五世纪念公园的慢线现在都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和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点会唔要你呢？不得了，你系我哋北家嘅一份子，呢个已经系事实嚟噶啦。无论你有定系冇超能力都好啦，我哋都唔会嫌弃你噶。 哎呀，点解不得了咧？会冇咗超能力噶？唔通第二季最终回系悲剧？ 咁大家就唔可以错过啦喎！今个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惊唔惊喜？兴唔兴奋啊？ 喂，原来坐喺机师隔篱咁嘅 view 喎。 系啊，就算你平时搭几多客机，都见唔到呢啲风景噶。 由 Anson Low 饰演嘅 Kelvin 会唔会对飞行驾驶一见钟情？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傲翔展翅。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足元に頼む糸が果てしなく伸びて光る。 四人摇滚组合绿黄色社会最新的音乐作品《洁净结束》，亦都是他们第三张的作品。他们2019年出道，今次的歌曲来自动漫的作品，叫做《半妖之夜叉姬》，作曲亦都是来自他们自己的吉他手小林一世。妖兽同人嘅连结，不同人嘅争斗，又会带来啲乜嘢嘅反思？喺呢首歌曲，你又感唔感觉得到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绿黄色社会》Kisho。日本流行榜的作品《绿黄色社会》洁净 Kish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好唔鍾意春天啊， 即使係咁样你都唔可以咁样叫春天坏话㗎嘛，係咪先？ 我冇讲佢坏话，我话我唔鍾意佢咋嘛。 都係一种坏话嚟㗎，好多人都好鍾意春天㗎，虽然我都唔鍾意春天。返嚟两个主持都唔鍾意春天嘅骚动音乐有播成亚琼。 一个咩节目介绍两个唔鍾意春天嘅主持。 係啊，我哋试下吵下，因为我每一次开场呢啲人已经发现我只係讲呢一句啦。咁我决定呢每一次前面都加个形容嘅。 好啊好啊好啊。 由今日开始就係两个主持都唔鍾意春天嘅骚动音乐。 好啊。 一个叫波成，一个叫阿琼。 我就睇你下个礼拜可以维持到几耐呢件事。 我份人咁多特色，我点会冇嘢讲啊？我担心你多啲啦。 所以喺呢个咁唔中意春天嘅状况之下，讲翻啲开心嘅嘢啊。 系。 咁因为早几晚咧，咁我又剪紧剪翅啊嘅嗰个广播剧，大家头先听到啦。下个礼拜开始一连三集。 有 Anson 啊。 系啦，咁有佢嘅古仔就会出现啦。 系啊。 咁咧，因为当中其中有一场戏啦，叫做。是基本上展示整个 project 的广播剧里面，我觉得将会是最难剪。当时录的时候和看剧本我知道会是最难剪的一幕。 咁因为透露少少就系关于喺一个小型飞机上面发生嘅一啲好紧张嘅事件啦，咁系啊，即系啲操作上面突然间失速，跟住之后就哇好紧张啦，跟住又响晒啲 alarm 啊嗰啲咁，所以我知道哇要营造呢个效果唔系净系即系声演嘅朋友嗰个力度啊，其实你 配合有一啲声音嘅效果配合 效果啊氛围啊咁样做嗰样嘢噶嘛，咁啊最起码剪紧呢一个哇就终于面对啦咁。咁然後我都花咗啲時間去諗嘅，咁亦都要諗下啊，究竟喺一個小型飛機裏面有啲咩聲呢，咁大家認知都可能裏面嗡啲啦，人聲嘅對話就係好似用一啲類似對講機咁樣嘅。咁呢我就醒返起之前幾年前呢我有去過關島，因為朋友旅行結婚。嗰陣時係一個上天落海嘅一個 trip 嚟嘅。原因就係本身其實冇諗過坐小型飛機，純粹一心會想潛水嘅啫。咁啲朋友嗰陣時同行嘅人已經講啊，你一個 trip 裏面你嗰個即係氣壓嘅變化咁大呢，你又落水底又上天呢，即係你要睇住嗰啲日子啊成咁。咁所以我就覺得潛水係當 做咩啫？講到睇住日子，睇留意自己安全期。 係啊，真係留意住啊！唔係你一耳目撲咁樣，咁點算咧？係啊，咁所以嗰陣時一早已經寫起咗話坐小型飛機，就諗住潛水啦。我想去外地潛咁。咁但後屘就聽翻去咗玩小型飛機，因為嗰團人大家拆開自己玩，就玩翻哇！小型飛機好正，拍咗啲片啊，又話問嗰啲教練嗰類就話其實 OK 嘅，你前後隔唔知幾個鐘頭，你就可以潛完水又可以上天噶啦咁。咁所以基本上好似喺离开关岛前嘅一日定两日左右，咁我就真係同啲朋友就喂不如试下啦，小型飞机一生人一次咁样啦，好似讲到。咁嗰个过程好有趣嘅就係因为你虽然都係坐住一架飞机，因为佢小型飞机呢佢係比较脆弱嘅。脆弱嘅意思係佢遇到一啲气流嘅摇晃嗰样嘢呢係好劲嘅。仲要係我哋三個人去，有我個朋友同佢老婆加我三個人，加埋嗰個機師， 即係 total 四個。 四個人啦，咁其實你係可以揸噶，咁我哋就、即係你可以控制架飛機嘅。 咁個機師做咩啊？ 個機師喺隔離，你當好似學車咁樣，佢可能喺隔離都會，佢又可以操控到嘅。但係 same time 你都可以即係試下左右喐架飛機咁樣嘅。 咁你可唔可以做花式啊？ 唔好啦，好惊啊！有冇话花式啊？你坐喺上面正常飞，你已经好惊啊！咁我嗰时就将呢个体验就俾咗朋友嘅老婆佢去玩，咁我坐后座，哇！佢一离地咋，你已经 feel 到架好似将会散咁样样，因为你听到佢 好强嗰啲嗡嗡嗰啲， 系啦，同埋你 feel 到嗰个机身嗰度咧遇咗嗰啲气压嘅变化等等，好似随时会爆开咁，已经其实惊嘅、 哦，明白。 同埋你上升嘅时候嗰、那个气压嘅变化，架机会挫，同埋会拱咁嗰啲声。所有嘢都係好驚嘅，你會覺得同你坐一般民航機好唔同啦。民航機真係好安全嘅，相對地之下感覺。 所以有錢人嘅生活都唔值得羨慕啊！喺度葡萄酸嘅心態，有錢人有私人飛機嘛？ 有錢人啲私人飛機都實正，小型飛機感覺啲鐵皮係再感覺再原始啲。 你睇我呢樣嘢我都瞓唔到，我係幾咁窮咧，真係 窮人嘅思維。咁但係嗰陣時就喺過程當中用電話就拍咗一啲片就喺上空当中，哇望翻个海啊咁，所以我喺剪个剧嘅时候谂翻起呢、這、一个，我就抄翻自己电话揾翻嗰段片出嚟睇，咁啊即系首先要听翻喺机舱内嘅声啦，第二就觉得哇好靓啊，觉得好有一种其实如果我唔系剪呢个剧，可能突然之间你问我未必记得嘅一个咁嘅片段，我曾经喺上空度睇过关岛嘅呢个景色啊。 嗯， 系啊，就系、靠睇翻啲相，咁亦都开展咗，就除咗睇呢个之外，又睇翻啲潜水嘅片啊，又睇翻去其他旅行啊，曾经去外地音乐节啊嗰啲，好多揾翻出嚟。其实一玩就玩个几两个钟啊，可以睇好多。 系啊，同埋睇嘅时候有冇泪流满面啊？ 有啊，因为好耐冇得去旅行。 跟住我因为啊，我唔想再喺度啦。 系啊，好想去啊，咁样，跟住就发现哦，系啊，一啲点滴当初拍低记录咗，但系翻到嚟。我的習慣是我真的很少看回，亦都不是全部都会 post 上网。 是你不是那些人 來的。我不是那些人來的，所以其实我有很多想積咗在这里摆在 hard disk， 其实我从来都不会无端端拿出来看的。 嗯。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些又是影相怪啊、拍片怪同埋会 post 相怪咁。 这个算不算你很珍贵的一个旅行的经历？ 珍贵的。 应该说其实呢我是旅行当中我直情是不倾向影相的。 嗯。 因为其实如果之前咧听过呢个港台嘅呢个二台嘅历史性节目啦，就叫做师兄祠堂啦，我喺入面有分享过嘅。其实我最中意去旅行嘅地方就系台湾，同埋去台湾中心理嘅状态系咩咧？就是、要扮当地人，要当地人去到边一度咧，都一定系一副嗯几好啊，睇过啦，即系唔会系好兴奋，喂影相，喂嚟嚟嚟 嗰種啊嘛， 地道珍珠奶茶咁、啊、 所以我係去到台灣，即使內心好激動， 嗯， 我都係會保持一個冷靜嘅狀態。 OK， 所以我係即係你問我話好印象深刻，於是乎好多相儲喺手機度，我真係冇嘅。同埋我唔知咧，但係你話印象好深刻嘅一個旅遊經歷咧，喺我腦海入邊咧係真係久久未能散去嘅。咁呢个呢其实都系劝大家留喺香港嘅其中一个呢、嗯、可以话俾大家听分享嘅故事啦。 衰嘢嚟 嘅。係啦，然之后我觉得即係头先波胜讲咗呢一个即係引到大家好想离开香港系咪，咁我即刻讲一个其实留喺香港系开心啲嘅一个旅行经验嘅。咁话说呢嗰阵时去台湾。咁台湾啲嘢无论台北南中高雄边一度都好啦，都已经满足唔到我啦。於是乎我同我 friend 呢就决定去一个好偏僻嘅离岛叫做兰屿。 兰屿 OK， 系佢有绿岛，咁绿岛可能就会熟悉啲啦。绿岛同埋兰屿，嗰、那个兰屿直情系已经进入太平洋，系搭船都搭成个几钟嗰啲嘅，同埋已经可以睇到其他唔属于台湾嘅一啲嘅岛聚啦。咁然之后好，同埋佢直情系仲系奉行紧呢个部落式嘅生活。 是 即是其实它是几个部落连接埋一起变成了一个小岛啦。 咁 同埋部落同埋部落之间呢基本上你我諗你大概揸车揸个零钟去到下一个部落咁样。但部落同埋部落之间同埋山啊同埋都系石啊咁样嘅。同埋直情系如果冇记错呢之前系有台湾有新闻讨论嘅就系兰屿应否引入便利店。 哦， 系啦，即系你谂下，系一个咁原始嘅地方，佢系冇街灯嘅，因为去到夜晚嘅时候，成座岛就会黑晒， 大家瞓觉啦。 系啦，咁但系你就可以睇到无敌靓嘅星空。 嗯， 哇，嗰个星空系靓到咧，如果你有物质恐惧症，你系唔可以望嘅。 咁惊， 因为系太多星星啦。 我有睇过，唔系惊啫。 你嗰种系担心，哇，原来有咁多星星噶呢、這个世界咁样。 银河啊，嗰啲咁样嘅会 好夸张，因为佢已经喺太平洋嘅一个上空咁滞啦，咁、嗯、样。跟住呢我好记得我嗰时去啦其实我哋系冇乜准备嘅。咁即小妹身体非常之不济啦我去到嗰度发烧。喺个咁原始嘅地方发烧。 嗯。 我就你知唔知我哋身上带嘅药系咩呀系正露丸。因为我哋以为去到台湾大饮 大 食。 大食啦。 你唯一唔舒服嘅应该就系你嘅肠胃。於是我人生做咗第一个决定。是用正露丸去医发烧， 根本冇可能，完全唔系嗰件事。 系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因为其实都有医院嘅，但系佢个医院距离我哋坐即系瞓嗰个部落咧，揸车可以揸四个钟。 好翻咯， 同埋我唔想周居劳顿，我就话唔紧要，你俾我瞓啦，即系喺屋企瞓就得噶啦，咁样。于是乎我就一路处于一个瞓嘅状态啦，咁样。咁跟住落嚟咧，即系当一个病人啊吓，你想食一啲唔同嘅嘢嘅时候咧，嗰度都唔会满足到你嘅。点解咧？因为嗰度咧，佢有个即系你谂下一个太平洋中间嘅小岛，佢靠咩为生啊？或者佢最发达嘅就系 啲树啊？ 你可唔可以攞多啲知识出嚟？梗系捕鱼啦！ 我捕鱼 系啦，所以佢咧，佢每年咧有 你开边番啫，唔系树啊，就是、野生动物啊，鱼啊， 有水果、 狮子、老虎咁样咩 都有，系啦咁样。佢系有好，佢系即系捕鱼系好兴盛嘅咁样啦。咁佢直情咧每年有一个季节，三个月咧系一定要食一种嘅鱼类，佢哋叫做飞鱼季。 系 咁啲部落同埋部落之间直情系会有啲咩，即系好似我哋睇过丰年就有啲祭典咁样嘅嗰啲活动。咁你谂下，即系嗰个痛苦嘅过程就系、是，无论系早餐嘅蛋饼啦，午餐嘅炒饭啦，晚上嘅夜晚食嗰个汤饭嘅入边嘅汤啦，全部都系呢一种鱼，同埋只有呢一种鱼。跟住直情系。佢哋咸鱼晒嗰啲咸鱼都系呢一种飞鱼，跟住嚟炒菜入边都系要落呢一只鱼。我系直情系问到老板娘，我话其实你哋有冇啲乜嘢系唔落呢只鱼嘅咧 ？No， 没有。 有嘅苹果，苹果啊，香蕉啊，梨啊嗰啲。 我哋好少落呢啲鱼喺里边噶。 佢话我个零星期之前咧系喺呢个城市买翻嚟噶，都叫新鲜啦，好啊。哇！你知唔知我嗰时真系好崩溃？ 系咪食碗粥都冇咧？ 冇，因为就系白粥咯。你如果你白粥，哦、你话诶、有冇啲小菜送下嗰只鱼啊？或者豉油咯，即系豉油啊、醋啊嗰啲啊、辣椒酱啊，咁嗰啲冇嗰只鱼嘅咁样。 所以我是你明明一个病人呢，你个口入面是冇味的嘛，即是因为你都不吃得嘢，我都不舒服啊。但是我是病到我个口入面有腥味。 全部都是个 腥味。好像鱼咁样。跟住我跟我朋友说我哋几时有得走，我想走咁样。 嗰阵鱼 stay 几日，同埋嗰阵时系第几日啊你病。 其实呢本来是想住玩因为我哋是环岛嘅，同埋我哋应该是在台湾 stay 咗21日左右嘅。 哇， 咁所以我哋嗰阵时本来是预4-5日嘅喺嗰度。跟住去到第三日我真係顶唔顺，我就同我 friend 讲我唔可以听日就走，我想返香港啦。我连台湾其他地方都唔想去啦，我想返香港啦咁样。跟住然之后啦，佢就同我 check， 佢就帮我 check 返我哋嚟緊要去嘅下一站嗰个民宿可唔可以提前多几日俾我哋 book 啦，都係1-2日到啫咁样。咁佢同我讲冇啊 full booking 啊咁样啦。跟住大家唔好记得喎，唔系唔好唔记得喎，我系喺太平洋上一个小岛啦。我要翻同我只有一种交通工具就系船啦。咁、 哦、 于是我 friend 就 check 啦，即系因为我本来已经买咗船飞噶啦，预订咗噶啦嘛。跟住我哋就 check 前几日有冇船飞啦，都系冇噶。咁我哋就真系你 stay 喺个岛上，不如攞我做祭品啦、啊。我都有啲病，我都好辛苦啊。 我就同大家形容嗰几日嘅状态，就系一个发紧烧、 嗯， 用正路远去降烧。 佢哋真係完全冇當地嘅一啲，即係可能就算土炮啲嘅原始啲嘅方法都冇，去醫治呢種疾病。 佢俾你食草药，你都唔敢食啦。咁当然佢冇嘅。咁同埋啲老板娘啊嗰啲，其实佢都好热心嘅。但系我即系必须要讲，可能都系我即系嚟自香港人一个比较窄嘅、比较浅薄嘅啲嘅见识啦。我好想食翻便利通或者幸福水果，但系咁讲人哋冇啊，咁、 啊、 样。 你试行个海边睇会唔会飘咗盒过嚟咯？啲人有时唔小心跌咗啊，抌咗落海，可能有飘过嚟嘅咁样。 啊！嗰时我真系完全感受到嗰种嘅无助，同埋对香港嘅想念。即系你知噶啦，我哋边一次去台湾会挂住香港啊？一次嚟一次就系嗰一次。好痛苦真系，但系必须要讲，嗰个地方系一个非常之靓嘅地方。 嗯， 同埋嗰啲海鲜系新鲜到咧，哇！ 啲鱼啊嘛， 系啊，所以我嗱，只要你唔好撞正嗰个飞鱼季嗰三个月去咧，其实佢有好多嘢食嘅，系啦，就费事影响当地旅游业啊嘛。 系，唔系其实好简单啫，如果你有机会去嘅话，多啲准备咯，带定啲退烧药，带定啲自己要药即系药材啊，唔系药材之前啲成药啊，嗰啲咁样旁身咪得咯。讲到人哋都好似好危险咁啊， 唔好搞到好似我咁。 系，虽然咧啱啱两个旅行经历，一个开心，一个悲惨啲啦。但我估咁样一路讲嘅时候，可能令你谂翻起曾经啊，你去过一啲好开心嘅旅行片段啊，系咪咧？ 从前诈骗某年某地，顺利化记住了气味，想起秋季往日往事回味。星宿如指引，缓慢地铺设，谁忆记进日记，改写流星的沉默地。 知回味。 歌名字叫做 Eagle Chan 陈天傲，是今年2021年的另一位独立乐坛新人，有他的派台作品 Leave the World Behin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8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一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超过20宗。尖沙咀 K11 妙思雅的食肆明朝食馆感染群组再扩大，卫生防护中心相信可能出现超级传播。至今有11名食客、5名工作人员和3名紧密接触者感染，连同初步确诊个案，群组累计超过30宗个案。受感染的食客主要是今个月18和19号光顾过明朝食馆，卫生防护中心初步怀疑感染源头是一名工作人员负责清洁和执台，目前情况较为危殆。当局要求在今个月19号光顾过的食客要隔离检疫，呼吁食客致电1823同当局联络。首批供港的伏必泰疫苗听日上午由德国运抵香港机场，随即将会运送至中央物流配送中心。整个过程会透过复星医药 BioNTech 和政府认可的冷冻链物流进行，采用摄氏-75°C超低温保温箱。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朝早视察香港中央图书馆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表示伏必泰疫苗听日送抵香港，之后会尽快开放网上预约接种。中大学生会当选内阁朔夜发起联署，对校方选择全面同学生会割席，剥夺学生会多项基本权利，感到极度遗憾同痛心。朔夜呼吁学生、校友、教职员等联署支持学生会干事会职务，并且反对校方剥削学生会的基本权利，以政治压倒学生权益，并且要求校方收回相关决定。截至下午三点，有5700人联署。另外，中大学生会历届成员亦都发表联署声明，对中大的决定感到极度愤慨，强烈谴责有关行动。中大昨晚发出严正声明，指出当选内阁在政纲之中的内容不代表大学立场，经劝喻和提醒之后并未澄清涉嫌违反和失实的言论，决定暂停为学生会代收会费，并且要求学生会注册为独立社团或者公司，自行承担法律责任。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几阵雨，天气转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风势较大，星期一二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系喺管道中间，系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在油站，龙翔道西行天马苑和星河名居段分别是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在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提一提大家啦，喺北角英皇道有路面急收，去柴湾方向近住滨海街嘅快线封闭咗噶。另外，佐敦道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九龙佐治五世纪念公园嘅慢线都系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咧要小心留意啦。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而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的时间是傍晚的6点26分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点46分。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成今晚元宵佳节，你有咩节目啊？ 今晚好多嘢做，好多嘢睇啊！好期待啊！因为有两首歌嘅 MV 今晚都会推出啦。第一首会推出 MV 嘅咧，就系佢哋啊 Usobi 嘅呢首《相拥万岁》。期待嘅原因系因为佢哋揾咗本地一啲制作 MV 动画嘅朋友去做呢一首歌嘅 MV。 Yeah! 滚，离分区定能共聚，纵使死都要长出去。乱世中有这一对浪漫，太努力自我畏惧，亲吻于大不相拥。 啱啱听到嘅少少声效咧，好似一啲即系枪火声，仿佛揭示咗呢一个 MV 嘅故事会系用战争做背景一样。嗱，八点钟我哋就会推出佢哋 MV 之后咧，十点钟就有呢一对乐队叫 The Hurts 啊，同样都一个动画 MV 推出。故事就系讲2093年一个虚构嘅未来，佢哋每位成员就会变咗好似 RPG 游戏里边一啲嘅角色咁样。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技能，然后开展他们寻找千世书的冒险。有 The Hurts 的新歌《千世书》。 一句句述说昔日难过无助，千百岁皮骨封印着流血，明天人挥不舍你的留低什么的一个生命，光阴刹那又再生，昨日曾牺牲的都有份，千秋世代会变更，我愿留一笔终点靠近，人不开今日决定，人一不一画记忆，它记载列国中被埋葬， 成气衰运甲，诸军对手运甲， 它记载人歪曲世事轮廓，明人挥不舍你的大名，留低什么的一个生命，光阴刹那又再生，昨日曾牺牲的都有份， 一本千世书系记录住人类嘅历史嘅，所以听到中段 sample 咗一啲历史好重要嘅声音。 我有 The Hurst 嘅新派台作品叫做《千世书》。咁你有冇想象过人类嘅历史走到最后嘅话，嗰一代会系点样嘅咧？佢哋嚟紧嘅专辑就系幻想紧地球最后一代，佢哋名字系 Sea All Star， 有呢一首《执黑吧地球保卫队》。 一加一加一再合成做注码，若然加多一位，相信事情就变化，就会对。责任太多放于面前，再回来归队扑救当天的战友，不再退后勇猛仍会依旧，我靠两手会挽救。 组合乐队咧，好啱玩战队嘅概念嘅，佢都一样啊，成为咗地球保卫队啊，有 Sea All Star 嘅新歌。当日十个救火的少年因为各自自身问题而离队啦，但都系嘅，每个人人生一样都会有属于自己嘅蓝图要走嘅。 理想之中，喘息之中。和目前几多不相同，放不轻松，脑袋郁结中，还剩余几个未完美梦。那天测这岁数，定已在高峰，俯瞰世上美好，却发现原地转了圈，仍然未越过焦土。谁定下这秒钟？那片 初计好，算好，约好，始终失措。可否再乱试乱碰，挪开尺度，再高一点，远多一点，无尽头的种种执念，要怎么演，再怎么发展，就在时钟里为谁兑现？担心老到，所以困兽般过活，方算是老到，太畏惧明日会变糟，为梦现在要安好。谁定下这秒钟，那片刻会断路途？难道上要结婚，要窒息每一步？所有计划平时最快碰到，却旧时烦躁。今天我怎么欢笑，碰不到别离。谁定下这秒钟？谁改到？终失措，可否再乱试乱碰，挪开尺度？风一吹，计好算好，也可失措。不急躁，愿我为你拨去云雾。 林奕康嘅《时间的囚犯》， 这绝苦和你才及控制。都望着自己满面冷水雨泪，或是已累到人间失去，独个走有影子与我共对。 你的判决未见我，我已知道，我欠你自护不丧志，全无分数，判决我要按照你的指导，踏着实地熟习地行预期道路，自问自辩但亦尽力地聆听过，着重为日后预备亦是为了我，想问你满意的一套，不过已经宣判出主管的图形。 何解不准我抗辩，只许我释放不公案件赔偿，或是已累到人间失去，独个走有影子与我共对。 都已经惯了，很了解我，很慰解我，只得我一个自由正当许多，奉承我的居多，每次聚会饭后话提成了无间断折磨，终于我锁上手铐，即使我再三上诉，你一旦于我永远只得我被告，根本只需要空间抢做嘅事已经满足，点解要关起心如失速？ 而犯早假设有罪，心早已太累，不必再演。如今不稀罕犯我，即管狠批我，算我丢脸。这绝苦和你，如果就任让自己满面冷水雨泪，若是独断到人间失去，在这刻有影子与我共对。 在一个世界发生很多事，可能你好想去救那场火，但你家人告诉你听不得，太危险了。当你好想遵循自己的理念去做的时候，有时候会被人认为是异类。这些时候你会怎样选呢？ 当初苍凉与约等我相信的错等待，我失去所有困境也早已早晚相对，谁争取得我也好一个分罪，得到了必要的永不需再争取问去，我关进苍凉又知道跟你想更不去，我失去所有有心里是谁分隔不去，谁争取得我也好一个分罪，于黑暗中寄居永不需世间的问去。 Anson Poon 潘宇谦的《醉人物语》， 怎么说得就如望透那是我雨好大，然而又对着我一丝一想一知半解，若并未感应我感受，别胡乱地为我猜心中底牌， 一年两首作品填词人都是 T-Rex， 我觉得内容上互相呼应的，仿佛讲的就是我不跟你去做是不是我就是错呢？ 填词卫斯作品一知半解， 死者家属未有到庭，原本的律师亦都终止作为代表。死因庭多次联络家属，但系唔成功，并且得知家属已经搬离报称住址。死因庭暂定5月10号至26号召开死因研讯，为期12日。如果家属缺席，研讯可能受到影响。死因研讯主任呼吁家属致电联络死因庭。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系横过广东内陆，下昼该区气温较寻日低大约4-5度。预料嗰度冷风会喺今晚抵达广东沿岸，并且带嚟较凉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几阵雨，天气转凉，最低气温大约17度。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 展望星期日风势较大，星期一二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入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乐生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坪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星河名居。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湾仔的军器厂街因为爆水管，现在军器厂街北行去轩尼诗道方向近住谢飞道一段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的，影响到内告士打道的车辆暂时不能够左转入去军器厂街。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用音乐为年轻一代重新注入正能量。 电视节目《Stay Tuned Plus 音乐会》每星期邀请不同歌手。 包括刘浩龙、 王燕、 钟舒曼、 钟舒淇、 小肥、 陈明喜等等， 在逆境之中展示才华， 同时以歌声为大众打打气。 Stay Tuned Plus 音乐会， 星期六下午一点， 港台电视31。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中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 米露迪，隔咗一年半再同阿一波胜做访问，感觉系点呢？ 少咗当初嗰份紧张感，但系就多咗一份亲切感。同埋赤裸裸嘅感觉，我直头觉得咧呢次访问系去咗我屋企家访。 我系米露迪，想知道我同一年半前有啲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胜，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个星期二台院线有邱礼涛导演，究竟点样将炸弹一个又一个咁样拆？拆到可以收十几亿票房呢？ 你要有好好嘅 planning 啦，汤底就系有限制噶啦嘛，咁有限制就喺呢个咁嘅限制里边点样做，主要都系筹备。 二台院线，阿欧、阿摄、迪斯，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2点，本片适合任何年龄人士收听。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想再在骚动音乐度听到搞笑嘢，我就想听音乐嘢。如果想听搞笑嘢，我可以介绍你听三五成群。但呢度，我就希望呢个节目系纯纯正正嘅金曲，有金金得金金。 我想问呢，你几点有得听啊？我觉得呢，你呢个节目啊，好健康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五下昼五点至七点，骚动音乐时段有大恶霸，考你乐坛冷知识。 又系玩我！ 每个星期出题人都会提供三条乐坛密码，斗快答啱最多问题的主持就会成为今个星期的大恶霸，可以指定另一位主持做出特定动作。 切，咁啊，即系超我啲啊啲 friend。 喂，唔系恶霸，几时轮到你出声啊？想话事嘅，听住今日嘅问题啦。 六点钟十分翻嚟之后，有我哋嘅骚动音乐大乐霸时间，有宾臣喺度。 Hello， 我要举报啊！ 举报咩啊？ 临急抱佛脚，你应该系由中学开始就系咁样温书噶啦，系咪？ 咩啊？唔系我睇紧其他嘢啫嘛。 顺利啦！ 你哋温书温啲咩书啊？ 冇嘢温啊！ 做咩要温书啊？ 唔温啊！ 好勤力噶我哋， 哎呀真 系 好 系 啊！ 只不过系喺考之前两分钟之前温。你真係啊！我哋嗰陣時係咪好流行咩？最後一分鐘嘅， 哦係啊！ 你就係睇嗰啲噶啦。但我想話俾你聽，嗰啲真係最冇用噶。 跟住咧， 如果係靠嗰啲最後一分鐘可以攞到好成績啊，咁老師之前曾經教過你三萬幾分鐘嗰啲全部唔使啦。 唔係温故而知新啊嘛！ 我可以咁大聲譴責佢，主要係因為上個星期我贏啊嘛。 我以為阿瓊係嗰啲咧話問你阿瓊啊，你琴晚有冇温書啊？冇喎、啊。 冇嗱， 跟住然後係考第一咯。 嗱，我冇啊嘛，之前温曬啊嘛。 咪上個星期我哋兩個都贏啊嘛，驚咩啫？而家咧呢個遊戲有個走散位啊。 Yes yes。 實在唔掂，我哋就求打和啊嘛。 係，我哋三個一齊，三條都錯曬，咪都係打和。係 咯，打和啊嘛。 哇！ 咩啫？做咩嘥埋啲温書嘅時間啫？ 唔係咧，真係。乜而家你哋咁樣樣嘅？喂， 係我哋做人不嬲都係咁。 我就係話，因為諗住咧上個星期輸得太過慘啊。係。所以今个星期我觉得点都唔可以俾自己再输啊！ 哦，咁啊，有咩用咩？ 其 实 我想 话 咧，你输唔输咧，好似嗰个决定权唔喺你手上，而系我哋两个手上，睇我哋点样玩呢个游戏。 我开始发现，原来我出啲咩题目都好啦。都是逃避不到输或者不输这个命运的 是你们去决定的。 不过我们都是会认真玩这个游戏的，大家不用担心。 今天奔神今天想 大家不用担心，得我要担心。 大家听得很开心啊，不嬲都。今天是什么的主题呢？ 今个星期呢，因为我见到即都开心的，因为网络上面见到关于很多这个 City Pop 的一个讨论去延伸了出来。 不都是那句啦，有人讲好过完全没人留意啦。 是啦，咁所以由于有好多人去探讨到底乜嘢係 City Pop 呢，再讲返再原本少少，就係因为 Aga 最近出咗一首新歌叫做 City Pop 嘛，咁其实大家就喺度研究緊啊，到底呢一首 City Pop 係咪算係真係 City Pop 呢，或者到底 City Pop 係咩呢？咁我一见到呢啲讨论我就好兴奋，因为香港好难得出现呢一种音乐上嘅理性讨论嘅。 但你觉得那个讨论係咪高质量嘅讨论 啊？係有㗎，有好嘅一啲表达出咗嚟嘅，我觉得有啲好嘅答案出咗嚟嘅。咁呢件事係令到我开心嘅时候，好啦，咁今个星期都食住呢个势，同大家分享关于一啲 City Pop 嘅问题啦。因为始终 City Pop 我諗喺香港而家算唔算冷门呢？ 唔算近几年，我觉得近几年由开始兴复古嘅音乐开始呢， City Pop 係好多歌手都会选择去做选择去无致敬，或者话选择去即係复刻嘅一种嘅音乐模式啦。可能因为嗰种 beat 啊，因为入面有好重嘅嗰个鼓嘅节奏呢，係啦，嗰样嘢係几啱香港人㗎啦。香港人鍾意听好慢嘅惨情歌嘅同时，其实呢一种比较容易捉嘅节奏呢，对于佢哋嚟讲又 ok 嘅。 啱，冇错。 係啊。 所以咁 好複雜嘅一件事。 點解好複雜？哦， 係啊，係一件好複雜嘅事。 你好似好頭痛咁樣。 好難㗎，你追溯到太多相關，佢已經唔係淨係音樂上嘅，牽涉到一啲歷史背景嘅嘢。 冇錯，唔緊要。 都係你頭先喺呢個維基百科上面睇到。 輕鬆聽，大家最 本身都知啲 嘅音樂係 用嚟輕鬆。好中意 拆 佢台啊！好開心。 嚟啊！City Pop 的出現大概在70年代尾，美國流行文化傳入日本， Disco 的盛行底下慢慢影響著日本的音樂人。當時的 City Pop 已經分成兩種派系，包括 Magisode 和夏日海灣風，而 Delta T 和楊雅瑜的都市 Lonely Night 正正就是致敬前者的。 我唔知道個 term 係一唔一樣咯， 係個 term 嗱，我呢次咧就唔使 exactly 答到個 term 啦，大概答到，我覺得你係 make sense 嘅，我都俾你過啦。 夜間派啊， 爭少少嘅 都市夜間派。 哎呀， 佢咁大個提示、啊， 搞錯啊！夜間派，日間同夜間咯、啊。 但系都市好紧要噶嘛 ，City Pop 个 City 咁 佢本身已经讲紧 City Pop 里边啊嘛， City, 即系大家都已经知道系 City Pop， 只不过 City Pop 里边有两种好主要嘅感觉，就系、是、日间同夜间，所以都市嗰个一早已经系一个 hidden 都知道嘅 term。 又或者我咁样 打和啦， 补充少少啦， 你都系为咗打和啫。 我觉得系有啲勉强嘅，如果咁样打和，因为阿琼又真系啱，因为最重要系讲紧。即如果以佢嗰个主题嚟计啊，其实都市先系嗰个重点。咁夜都市只不过系当时对嗰种日本嗰种好繁华嘅一种影射嚟嘅啫。咁所以咧，你冇咗都市又唔得噶啦。所以阿琼系啱嘅，耶、 同埋咧，我让咗你，我俾你讲先。我以为阿姐你都 呢啲都系以前答问题嘅时候咧，即系差嗰啲字就系嗰啲字。 证明我系一个会讲完整句子嘅好学生咯。 冇错啦，即系如果数学题嚟计咧，你系答到嗰条式，答唔到个答案低一分，阿琼就两样攞晒又两分咁样啦。 但其实咧，你头先讲都市嘅间派咧，即系譬如头先有提到嘅，咁最近其实大家都好中意嘅咧 ，Delta T 同埋杨雅瑜嘅呢一首《都市 Lonely Night》， 系 即系嗰啲霓虹光管啊。嗰啲開篷跑車啊，呢、啲都係好 signature， 係會出現喺 City Pop 同埋嗰種都市夜間風當中嘅咯。 冇錯， 雖然我好記得好笑嘅，我有 friend 提起嘅時候，都市夜間，我淨係諗起實 Q 啫。 都市夜間佢都係有分日間同埋夜間咁樣咯。 夜間我通常都會瞓覺。 广东乐坛曾经在七八十年代都被 J-pop 影响深远，就连林忆莲都推出过一共三张的 Awkward 系列专辑，当中的作品都是以 City Pop 为主题的。咦，好像很有信心，我见到 严琼 阿琼刚才的样 子，这个很出名 啊。是啊，这个很出名的，这个很出名的 都市族角咯， 你 都市族角。 哇，系啊，好嘢！我今个星期唔使输啦。 我谂起嗰啲样啊，但我唔记得咗个名。我有嗰啲温书温啲唔温啲嗰啲人。 唔系，因为其实咧好易记得嘅嗰阵时候嗰个封面啊，因为嗰个封面就系一个大城市喺后边蒙查查咁样，跟住阿忆莲喺前面影相。 系啊系啊， 我系，但系咧我好十不相瞒啊吓，我唔系通过香港嘅音乐节或者音乐介绍识呢个 嘅。 我是看台灣樂評的、 oh. 因為台灣樂評很多台灣樂評我知道大家可以上網自己去找的，很喜歡去告訴台灣人聽香港音樂的發展的歷程，咁林憶蓮咧係當中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名字，係、啦。然之後佢就我記得係有一篇咧係好詳細地分析咗咧呢三張專輯，同埋當中嗰個女性嗰個自己喺一個大城市當中嗰個女性嘅心情啦，同埋嗰種狀態嘅一種嘅文章咯。 其實而家聽翻咧，你都唔會覺得呢隻專輯係老土，呢三隻專輯都唔會覺得佢老土嘅、 尤其是最緊要就係而家咁多人興玩復古嘢嘅時候咧，你而家聽翻嘅時候，你更加有一種覺得就係、是。你真的分不清是新歌定旧歌的， 所以我想讲的一件事就是我很同意阿琼头先开麦的时候啱啱嗰阵时讲话，就是温书呢家嘢咧，真系临急抱佛脚 系冇 用 嘅。 你睇下阿琼袋住咗几多少？ 请大家叫出我的名字， 阿琼咯， 严琼咯， 你两个。 我每我决定以后每个星期都帮你运输，请叫我金曲大家姐。 O K， 金曲大家姐， 大家姐， 唉、哎，最尾个题玩埋佢啦。 被称为 City Pop 国歌，由沃内马利亚主唱嘅 Plastic Love， 其实都有中文版本噶。广东话版由 What Will You Miss You 主唱，歌名叫做《寻爱》。 好啦，嚟啦，嗱，俾个提示大家，呢个一个女歌手，非常之知名，非常之有地位嘅一位女歌手嚟嘅，喺香港乐坛非常重要。 基本上三个字嘅女歌手， 三个字嘅女歌手，佢已经系影响咗一整代嘅广东乐坛噶啦。 我想试下估，关淑怡。 会唔会应该系妹姐梅艳芳？ 哎呀！ 即系头先个字眼里边咧，即系有几个嘅女歌手啦。喺个字眼里边啲吞音听咗个熟，有个熟嗰一下，所以我唔不如试下呢个先啦。 今日咧，我学到一样嘢就系临急抱佛脚真系冇用。 我想话你知唔知咧？嗱，你听我讲先。我曾经咧听过一啲好好嘅嚣张嘅对白。 系 咩啊？ 我都好嚣张对白咧。 我想听。 我啲教中学嘅 friend 同我讲噶。 嗯。 佢听到佢哋，因为佢教名校，佢听到佢哋班有个好叻嘅男仔、嗯、对住隔篱嗰个讲，佢隔篱嗰个唔系唔叻，即系对住隔篱嗰个讲，佢话我攞一百分。是因为这张试卷得一百分。 哇， 你拿一百分是因为你的能力只是去到一百分。 哇， 是不是很嚣张？而我今天就要对波城说这一句笑话。 跟我说啊。 我答啱三条，是因为奔神只是只是 set 了三条问题。 你给了一条他。 是，而你错晒三条，是因为你很啱，很适合错晒三条。 你真的要我俾多一题佢？ 你俾一条佢？ 冇啦冇啦，我嘅能力都可能就系去到三条。 OK OK OK， 你知唔知啊 ？Fail 啊嘅机会咧系难过攞 A 噶，所以我呢啲先系天才。 有一个古仔系话咧，即系如果一个学生咧，佢如果答 multiple choice 要攞零分嘅话咧，佢 系 要全部都 其实佢要识 个答案，佢先可以错得晒。 同埋最紧要就系如果你全部拣 C 咧，都有机会攞到两三分 嘅。系啊，冇错。 你做咩放弃自己人生？ 所以我觉得波城你都唔简单啊。 梗系啦，就住你嚟玩噶。 我净系知道一样嘢啫，我觉得波城今次系为咗唔想我输啊，佢先咁大牺牲啊， 努力为你好。 嗱，我尽力帮你兜啦。我尽力帮你兜噶啦。 唔系，但系其实咧，我想讲第三条咧，本身你一问嘅时候，我都恶咗恶嘅。 系， 但系咧。其实佢嘅提示俾得好好、啊、喎，香港女歌手要孭得起佢头先讲话影响咗整整一代人对香港乐坛有至关重要嘅嗰个嘅奠定咗个地位等等呢啲嘢， 你冇乜嘢嗰个名字可以讲噶啦， 无论佢个答案系属乜嘢都好，你都一定系输咗梅艳芳， 无论佢属乜嘢都好啊，属猪属牛属马属羊都好， 应该咁讲，嗰一下如果你点都答咗妹姐先，就算错啊个答案都冇人会怪你啊，只会怪诶奔神咁样讲噶， 但系咧我又想讲，应该话市面上咧都有一扎呢个翻唱歌嘅流传啊嘛，咁样啦，咁于是乎嗰日咧我都同一个真系行内前辈大前辈嚟噶啦，咁都。真係得到好多歌手尊重同埋認同一位大前輩去講、 嗯， 就話啊翻唱歌啊等等，我就話佢就叫我介紹一啲佢覺得翻唱唱得幾好噶啦咁樣，咁、 嗯、 然之後我就俾咗一首佢聽，我話啊完全唔同咗靈魂啊，咁就係陳雷嗰首《純真傳說》啦，我就話同郭富城嗰首原曲完全唔同咗靈魂啊咁樣，咁我就終於明白咩叫大前輩啦，佢第一句你知唔知一句得埋你係咩啊？ 係咩啊？ 翻唱要唱到完全唔同靈魂，呢個係基本要求。 嗯， 喂，如果唔系你翻唱嚟做咩啊？咁样啦， 系、哎、啊，有中 point 啊， 系啊，咩啊？ 中 point 啊， 系啊，跟住然之后佢就咁，我就即刻即系虚心同佢求救啦。我就话，咁你有冇觉得边啲嘅翻唱做得好好啊？咁佢第一下佢就讲咗关淑怡个名， 话、 啊、关淑怡做翻唱系冇得输啊。 O K， 系啊，即系佢认自己一点五，都冇人敢认系一点二咯。 我几惊你问佢觉得边啲人翻唱得唔好， 唔会啦，唔系。佢都有嘅， 不過唔可以。 我哋咪後同大家分享下 可以。唉 ，OK， 咁啊，今個星期都要宣布邊一個係贏家噶啦。 Mission completed。 好。 好，今个星期啊，由金曲大家姐严琼， 哇，你终于肯讲佢个名字啊， 系好尊重，答啱晒，真系好尊重。 我下个星期俾你赢翻，好唔好？ 唔使， 因为佢已经输到有啲失心。 我下星期出 EDM 咯，因为 我唔要你哋施舍俾我。 打喷， 我觉得最开心系咩啊？系我而家讲定，就算下个星期我输咗，咁我上都好正，我师姐你。 我唔要啊！ 因为邱国成已经输到啲失心疯嘅关系，我佢哋下个星期点都俾佢赢，好 唔要啊！下个礼拜出民歌啊，不如 都得。 反正我哋下家成日都播民歌，我哋嘅前辈。 啊、你闻闻到民歌味道啊？ 我闻到啊！ 咁啊，金曲大家姐今个星期有咩要罚啊？波成啊？ 哇！我想讲咧。我想帮你刮痧， 哇！你刮上人喎、 啊， 我唔识啊。 咁你想点啊？ 我即系纯粹想攞把间尺去刮你啲肉啊。因为咧，我今日星期我其实应该系寻日我都有分享过，就去睇医生啦咁样。咁医生帮我推啊，帮我刮嗰个过程咧，我真系哇，即系汤猪咁叫啊！好，但系嗰个过程咧，令我觉得即系好。都有啲丢脸嘅，因为最后痛到喊咗嘅， 真 系系啊， 有飙眼泪，飙眼泪嗰只嚟， 系收唔到噶，即系一路 搞错 啊咁样嗰种噶。 上礼拜俾宾神按摩嘅时候，我种痛大家都见识过啦，已经 系啊。但系所以我今日我直情系想刮痧，刮痧冇得着衫噶， 好变态， 好变态啊！个重点， 但系我想睇啊， 系咪？我想睇，我帮你刮痧。 你又想睇？ 你谂下，如果你输咗，我应该叫你帮我服务，但我唔想你帮我刮痧，所以我决定我帮你刮痧。 边个话你输咗我？ 同埋 刮痧啫。 我好想知道到底汤猪咁叫系即系点样叫？ 嗱，直到你叫到我满意咧，我就唔刮啦，好唔好？ 唉、哎，转头睇片啦。 我有我的感觉，闹市里四处穿梭，喧哗的声音似是猎扑。我有我双手抱着我，哪个也不痛，喜欢孤僻感觉是猎扑。流浪最好，不怕走错路，只想一个不修边幅穿起波鞋，独立地舞蹈变过的，互相不让步，独处永到。But I'm used to loving me， 我喜欢一个，我喜欢一个人听一首歌，没有被发觉，喜欢这种一个人的歌。 新聞先，聽過有 Ega 嘅新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City Pop。先聽一節六點半新聞報導。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8宗系本地感染，其中1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超过20宗。尖沙咀 K11 妙思牙嘅食肆明朝食馆感染群组再扩大，卫生防护中心相信可能出现超级传播。至今有11名食客、5名工作人员和3名紧密接触者感染，连同初步确诊个案，群组累计超过30宗个案。受感染的食客主要是在今个月18和19号光顾过食馆，光顾过明朝食馆。卫生防护中心初步怀疑感染源头是1名工作人员，负责清洁和执台，目前情况较为危殆。當局要求在今個月19號光顧的食客要隔離檢疫，呼籲食客致電1823和當局聯絡。首批供港的復必泰疫苗明日上午由德國運抵香港機場，隨即將會運送至中央物流配送中心。整個過程透過復星醫藥 BeyondTech 和政府認可的冷凍鏈物流進行，採用攝氏-75度超低温保温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朝早視察香港中央圖書館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表示復必泰疫苗明日送抵香港，之後會盡快開放網上預約接種。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和印度外長蘇傑生通電話，雙方同意建立溝通熱線，及時交換意見。王毅說，去年中印邊境事態的是非曲直十分清楚，既往教訓值得深刻吸取。近期中印一線部隊在班公湖地區完成脫離接觸，局勢明顯緩解，雙方務必珍惜來之不易的局面，進一步緩和事態，實現邊境地區和平安寧。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今晚和明早有幾陣雨，天氣轉涼，最低氣溫大約17度。明日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溫大約21度，吹微風。今晚轉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星期日風勢較大，星期一二日間溫暖。現在氣溫23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重复一次，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了的一带开始挤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是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一道船街天桥近富荣花园，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龙尾就去到太古城，而东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都是有车龙的。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而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在电话机楼对开。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CIBS 人人广播。 制作萧艳平。 笨泥爸爸带领住小主持一起参加了六季的 CIBS 节目， 大概是2017年咁录第一季嘅。嗰阵时嘅主持咧，铁狼同小游咧都是五六年班到嘅啫。直到佢哋录到上季咧，去到中三、中四，而家仲已经飞埋去外国留学添。新嘅主持就有另外一啲新嘅感觉，令到我觉得自己老得好快，个肚腩越嚟越大咯。不过咁，我都系觉得好好玩嘅。 快乐嘅团队，原来每季结束嘅时候都有一个指定动作。 将所有稿件抛上半空，拍摄一个慢动作镜头，大家都好兴奋嘅。 笨泥爸爸话有个伟大嘅理念，就系、 是、用游戏方式去带出一啲环保主题嘅节目咧，就真系比较少嘅。咁 CIBS 就正正可以俾到一啲机会，小朋友发声，同埋为地球发声。环保双掌大挑战，我系笨泥爸爸。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一游一江一动一静，演绎出经典歌曲。强者对唱，释出音乐正能量。 今週の日曜日、天寒海闊。 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发源号，日本合唱歌曲集。 区区精选民歌经典。 如果你是年满18岁，通常在港居住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就可以登记成为地方选区选民。想知更多关于选民登记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一年几个礼拜，我 Albert Long 欧瑞强都会精选五区的经典民歌，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9点到12点，2000靓歌再重聚，同你分享。 一年半再同阿一波成做访问，感觉系点呢？ 少咗当初嗰份紧张感，但就多咗一份亲切感同埋赤裸裸嘅感觉。我直头觉得咧，呢次访问系去咗我屋企家访。 我是米露迪，想知道我和一年半前有什么不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成，我是你的后援会。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来到每一个星期最后半小时的骚动音乐，有这个 EDM Friday Mix 的环节。而今天呢都没办法的了，真的一定要播一播他们的歌。经历了28年之后，这对二人电子音乐组合宣布了解散，他们叫做 Death Punk。所以今天揀来的首歌都是预先做了一个 Live Mix，就是过往 Death Punk 的专辑里面的音乐来的。可以先介绍一点，第一首揀来的一首叫 The Funk， 是他们1995年推出第一张录音室专辑 Homework 里面的一首非常 hit 的作品来的。咁基本上根據一啲報道講，當時佢成張專輯咧都係喺睡房裏面完成，而呢一隻 The Funk 咧嘅銷售量咧係比張專輯咧係更加之高嘅。回味他们的音乐是因为他们在95年的时候已经做了这一类的音乐，是将传统 house 的元素再加入一些其他电子合成器等等的音色下去。所以有人说他们的音乐影响了后世的音乐很多的。但是他们影响到人，但他们的音乐都受其他人影响的。要数回一些的音乐人。Death Punk 就将一些对他们音乐影响深远的一些音乐人的名字呢收录了在一只歌里面，同样是来自 Homework 这张专辑里面，歌曲名字叫做 Teachers。 Diamond Gerald, Brian Wilson, George Clinton, Lil Lewis, Ashley Beano, Mia Mastrom, Kenny Dolan, DJ Hell, Louis Mania, Ken Alexi, Dr. Dre is in the house, yeah, Amanda in the house.Jeff Mills is in the house. DJ Dion. DJ Milton. DJ Snooker. DJ Sunderland. Green Velvet. Joey Beltran. DJ Ash. Roy Davis. Drew Williams. DJ Tonka. DJ Stone. DJ Yeah.Yeah. 听紧呢一首咧，嚟自佢哋2005年《Human After All》里边嘅一只作品，叫做《Robot Rock》。将一啲即系 rock 嘅元素嘅，譬如电吉他嘅声啦，同一啲电子声咧融合埋一齐去做呢一首嘅作品。嗰时喺2007年，佢哋有推出过一个叫 Alive 嘅一个专辑，就系将佢哋一个 live show 咧记录咗落嚟咧推出咗嘅。当时个 live show 开场第一首就系呢一首 Robot Rock。而嗰时喺个 live show 嗰度，除咗将 Robot Rock 摆第一首之外咧，佢哋紧接住 mix 咗咧，就系都系佢哋嘅作品叫做 Technologic 嘅。咁当然当时佢哋嘅 mix 咧非常之犀利啦。咁但系我今次咧呢个 mix 都用自己嘅方法，将呢两首歌融合埋一齐。 Stop, format it, buy it, use it, break it, fix it, trash it, change it, melt, upgrade it, chart it, point it, zoom it, press it, snap it, work it, quick, erase it, write it, cut it, paste it, save it, load it, check it, quick, rewrite it, plug it, play it, burn it, rip it, drag it, drop it, zip and zip it, lock it, fill it, curl it, find it, view it, code it, jump and lock it, surf it, scroll it, pose it, click it, cross it, crack it, switch, update it, name it, read it, tune it, print it, scan it, send it,Rename it, touch it, bring it, pay it, watch it, turn it, leave it, stop, format it. Technologic, technologic, technologic, technologic. Buy it, use it, break it, fix it, trash it, change it, melt, upgrade it, chart it, point it, zoom it, press it, snap it, work it, quick, erase it, write it, cut it, paste it, save it, load it, check it, quick, rewrite it, plug it, play it, burn it, flip it, crack it, drop it, zip and zip it, lock it, fill it, go it.It, code it, jump and lock it, surf it, scroll it, pose it, click it, cross it, crack it, switch, update it, name it, read it, tune it, print it, scan it, send it, fax, rename it, touch it, bring it, pay it, watch it, turn it, leave it, stop, format it, buy it, use it, break it, fix it, trash it, change it, melt, upgrade it, chart it, point it, zoom it, press it, snap it, work it, quick, erase it, write it, cut it, paste it, save it, load it, check it, quick, rewrite it, plug it, play it, burn it, rip it, crack it, drop it, zip and zip it, write it, get it, take it, save it, load it, check it, quick, rewrite it, plug it, play it, burn it, rip it, crack it, drop it, zip and zip it, surf it, scroll it, pose it, click it, cross it, crack it, switch, update it, name it, read it, tune it, print it, scan it, send it, fax, rename it, buy it, use it, break it, fix it, trash it, change it, melt, upgrade it, chart it, point it, zoom it, press it, snap it, work it, quick, erase it, write it, cut it, paste it, save it, load it, check it, quick, rewrite it, plug it, play it, burn it, rip it, crack it, drop it, zip and zip it, save it, load it, check it, quick, rewrite it, plug it, play it, burn it, rip it, crack it, drop it, zip and zip it, lock it, fill it, go it, find it, view it, code it, jump and lock it, surf it, scroll it, pose it, click it, cross it, crack it, switch, update it, name it, read it, tune it, print it, scan it, send it, fax, rename it, touch it, bring it, pay it, watch it, turn it, leave it, stop, format it. Technologic, technologic, technologic, technologic, technologic, technologic, technologic. 听我啱啱一首 Technologic 都系收录喺 Human After All 嘅专辑里边嘅。接下来呢一首咧叫做 Aerodynamic， 就系翻翻前少少啦，另一年 Discovery 呢张专辑里边嘅作品嚟嘅。咁呢张专辑犀利嘅，因为奠定咗佢哋机械人呢个角色嘅一张专辑嚟嘅。因为当时佢哋推出呢张专辑嘅时候，编咗一个故仔，就系话做紧歌嘅时候咧，录音室发生大爆炸。 爆炸之后，两个人都要做手术，自此之后就变成一个半人半机械人的身份。听 Def Punk 嘅歌咧，有一种享受就系你唔会知道佢个 structure 究竟点样样玩落去嘅。啱啱一段 solo 嘅电吉他之后，跟住慢慢入翻一啲电子嘅一啲声音落去。但系最估唔到应该系跟住落嚟会出现呢首，因为呢首歌系用一个纪录片式嘅方式咧去记录一个叫 Disco 之父 Giorgio 嘅一生嘅。就是找了 Giorgio 錄了一段 monologue 之後，在底到加音樂，然後去講他的音樂生涯怎樣影響到。 When I was 15, 16, when I really started to play guitar, I definitely wanted to become a musician. It was almost impossible because the dream was so big that I didn't see any chance because I was living in a little town, was studying, and when I finally broke away from school and becameMusician, I thought, well, now I may have a little bit of a chance because all I really wanted to do is music and not only play music but compose music. At that time in Germany in 69, 70, they had already discotheques. So I would take my car, would go to a discotheque, sing maybe 30 minutes. I think I had about 7-8 songs.I would partially sleep in the car because I didn't want to drive home. And that helped me for about almost 2 years to survive in the beginning. I wanted to do an album with the sounds of the 50s, the sounds of the 60s, of the 70s, and then have a sound of the future. And I said, wait a second, I know the synthesizer.Why don't I use the synthesizer, which is the sound of the future? And I didn't have any idea what to do, but I knew I needed a click. So we put a click on the 24 track, which then was synced to the Moog modular. I knew that could be a sound of the future, but I didn't realize how much the impact would be. My name is Giovanni Giorgio, but everybody calls me Giorgio. 这首歌叫 Giorgio by Moroder， 这个将 Giorgio Moroder 的名字拆开了放在成为了他们 Random Access Memories 的这张专辑里面其中一首长达九分钟的歌，咁啊，将佢 edit 咗少少啦，短短地放喺呢度。呢一位被称为 Disco 之父嘅朋友咧，咁啊做电影配乐亦都好多。据说 Daft Punk 嗰阵时做 Tron 嘅嗰个电影原声配乐嘅时候，有邀请过佢一齐去做，不过最终就冇办法成功合作到。但最终咧就出现咗喺佢哋呢一首歌里边，用呢一个专辑里边嘅呢首歌记录咗佢嘅音乐嘅一啲创作。Thank you. once you free your mind about the concept of harmony and of music being correct,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So nobody told me what to do, and there was no preconception of what to do. 咁快嚟到呢一个嘅 Daft Punk Mix 嘅最后一首歌，都系同样嚟自啊 Random Access Memories 嘅呢张专辑里边嘅第一 track 嘅作品，叫做 Give Life Back to Music。其实而家听紧嘅呢段音乐咧，我第一次听已经好中意。记得嗰阵时我帮港台做一个即系临时嘅 music show 咧，嗰个 background music 咧，占住讲嘢嘅时候就系 loop 住啱啱呢一段。有人估计啦，就话 Daft Punk 做咗呢一首歌，叫做 Give Life Back to Music。可能系因为佢哋留意到喺嗰段时期嘅音乐好似冇咗灵魂一样，所以希望啲人将灵魂注入翻啲歌度。短短大概半个钟头的时间，未必可以即系紧得到晒，可能你好中意 Daft Punk 嘅一啲作品嘅。咁希望用短短啲时间里边，可以同大家分享到即系一啲佢哋嘅古仔，佢哋作品里边嘅一啲创作。同埋记住，就系呢一对叫 Daft Punk 咧，对于即系流行音乐嘅一啲影响，如何成为呢个 French House 嘅一啲先驱者。最后送俾大家 Daft Punk 嘅呢首 Give Life Back to Music， 今日收到音乐亦都完结啦，下个星期一5点钟再见，拜拜。